我不去了，我 快快送去， 我就不去。 小婢子好马分晓， 我的书信怎么样了啊？ 你还提哪封信呢？被我们老夫人看见了，说从今以后息了邪念，如若不然，打不死。

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话令。 何丽英， 叫张生，你藏在棋盘里，想要不回来，你不要放话，你真心。 Thank you.

在九寺之中，那孙父依然为我指引明路，他叫我与师娘分开，并慷慨赠银千两，他叫我将师娘你 像我怎么样啊， 将你卖与他人。事到如今还说什么满与不满，他道你是亲偶之女，不洁之妇，我已将你满与他送父了。 啊！ 师娘，哎呀，师娘，怎么样了吧？师娘。来，我们快安息了吧。 休得胡缠。 哼，果然是既你不听我埋着不 师娘啊，杜师娘，你怎么这样的命苦？多少万孙公子，他要买我为妾，是我不肯做那完善之皮，谁知我选来择去，竟选了这无义的小人。人人都道我是名利双收，是何等的侥幸，谁知我背后的利弊是让人生，指望与他成婚白头相守，谁知他竟贪图一千两纹银，就将自己的妻子也卖与了他人，苦啊！苦

丈夫有的是白花花的银子，你就嫁了他去吧。 无生趣，我本当投入将中一死，又恐人道末世世俗落水，我这满腹的喊冤谁能知晓？一棒待等明日，我怀抱着宝剑，我站在船头，我痛骂他二人一场，一笑笑我这胸中的武器，我就是这个主意，我就是这个主 睡着，耽误吃上他呀！ 我去看看去了。 孙仁兄 起来了， 贤弟，孙杨起来了吗？我该带人了， 耽误唤他进来。 哎，把他换进来。 师娘进来。 还是生梦不